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征地图王事已清，罢遣兵塞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给大伙儿读的这首诗，这是唐代诗人胡曾所作的《乌江》。这首诗呢，说的就是楚霸王项羽在垓下一战，是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这段悲情故事。历史啊，虽然是成王败寇，但是好像楚汉相争当中的失败的这位楚霸王呢，还总有着不一样的口碑啊。无论是戏曲、小说、评书、影视诸多的文艺作品当中，都有对这位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充满了同情和惋惜的意味。那么您知道吗？在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乐曲当中，也有专门描写这段故事的音乐。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同分享琵琶曲当中的人物项羽。好，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副教授、琵琶演奏家葛勇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 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非常有幸啊，跟葛勇和张欣咱们一起聚焦在这个琵琶舞曲啊，这个舞是武术的舞，武林的舞，英武的舞，而不是舞蹈的舞啊。因为上一次呢跟葛老师是谈了谈这个琵琶曲当中的文曲啊，希望各位都能成为文曲星啊。这个今天我们说的是舞曲了。那正式开聊之前，还是请张欣呢给我们提出问题啊，上半段的这个问题。 以下哪首曲子是琵琶舞曲？ A 昭君出塞， B 霸王卸甲，C 平沙落雁。 好啊，这个三首曲子哪一首是琵琶曲当中的舞曲啊？这个其实问题相当简单，咱们一会儿随着聊啊，您也就知道这个答案了啊。 是的， 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啊。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这就是霸王卸甲啊，就是项羽的故事了。那么上一次我们听到了这个 就是琵琶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昭君啊，有昭君出塞啊，塞上曲啊，昭君宴等等，主人公都是昭君。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项羽，他其实也是出现在不同的琵琶曲当中的哈。那哲老师跟我们说说吧，一般的情况下有项羽的故事的这个音乐都是哪几部作品呢？ 好的，其实在琵琶里面有项羽的那可是代表作、 哦、 我说出这一个名字估计大家都知道、 嗯、 就是十面埋伏。 哎呦，这叫什么大 IP 是的是的、 哎、 就是好像一说到琵琶，大家所有的我的朋友们都说哇，十面埋伏啊、 哦、 其实好像大家都认为十面埋伏好像有这个垓下之战啊、 嗯、 好像这个项羽的这个角色不是很重，但其实这就是重要的两位主角里面的一位。 嗯， 如果只有这个刘邦的话，那也撑起不了这个战争那么的有名。 对、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那除了十面呢，还有就是直接以项羽作为主角来作为这个琵琶非常重要的舞曲代表，就是《霸王卸甲》。 嗯，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霸王卸甲》。 是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是林石成老师的版本哈、 嗯、 那你随着介绍这个乐曲也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版本吧，还有这位先生啊。 嗯，霸王卸甲其实有很多的流派 哦， 对，它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琵琶非常非常著名的舞曲的代表。 嗯， 那说到这个舞曲的代表呢，就有很多个流派来阐明这个曲子。 嗯， 比如说有汪派、浦东派、平湖派，各派都有他自己的 这个 霸王卸甲的版本。 哦、 嗯，对， 那这个林石成先生他是 对林先生呢，就属于我们的浦东派。 哦， 对对，浦东派的代表人物。为什么选这个浦东派的这个霸王卸甲哈？ 嗯， 因为我们听这个卸甲就能想到是一个古代战争的一个呈现。 嗯， 林先生的这个霸王卸甲的整个的段落相对完整，它基本上有18段。 哇、哦、 对， 18段啊，那就是这个故事是讲的这个很丰富的啊，是吧？有一个就是用音乐直接来完整的讲了一个故事。 对对对，它基本上就是介绍了一场古代军事战争。 嗯 啊、哦，我觉得如果研究军事战争的，可以也来研究研究这个曲子，也有帮助。 这个曲子哦、 对，是这样的、 嗯。 那林先生这个呢，第一个是相对完整，而且呢，他在这个战前及战斗场面的描写的篇幅比重还是相当大的。 嗯 嗯，是这样的。 嗯。那说到这个霸王卸甲啊，我今天准备了一段贯口啊，这个是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啊，这八扇屏嘛，就是八扇，其中就有一段是浑人，说的就是楚霸王项羽啊。那么通过这段贯口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垓下之战以及乌江自刎前前后后的故事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好吧？咱们说来就来。秦始皇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之后，始皇心中甚是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遂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君，后到咸阳称臣。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以执戟郎授之。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于是韩信转投刘邦，果然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在九里山前设下十面埋伏，困住霸王。 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正在危急之中，只见江面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高兴，点首唤之：“余家，江某渡过江去，我有白银相赠。”余家闻听，抱拳当胸：“将军呢，你那里是枪沉马大，我这渔船窄小啊，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呢。”霸王闻听笑道：“哈哈哈哈，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余家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船高一只，离了江岸，直奔江心。再看这位余家，高声喝道：“呆！霸王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以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今日奉了我家元帅之命，在此等候于你。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拔山之力，然则你现在掌中无枪，胯下无马，如失手足。怎么，凭你楚霸王项羽，难道要死在我韩元帅之刀下？你还不拔剑自刎，更待何时？”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拔剑在手：“嗨，想当初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我真乃一浑人也。”好，给列位献丑了。哎，这是一段浑人， 太棒了，太棒了。 对， 说的我浑身是汗啊。 我觉得我 要卸甲。 我一不小心又给赵亮创造了一次过瘾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啊。 而且还是这个有配乐的过瘾。 哎，对了啊，以前说这个贯口啊，从来没配过乐啊，不知道有《霸王卸甲》这曲子啊。那哲永哲，我们说说这个《霸王卸甲》，如果它对比起《十面埋伏》，当然我们说这个《十面埋伏》它比较这个为大众所熟知，那是因为它有很多影视作品的呈现，是吧？ 是的，是的。 这个到下半段我们还会听到哈，这个具体的呈现，而且还有问题提给大家哈。 嗯、 那你跟我们说一说吧，张欣也来聊一聊这个《霸王卸甲》，它对比《十面埋伏》，它有什么特点啊？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嗯。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嗯、我的朋友说，哎，你们舞曲为什么还要有两首啊，直接一首十面就得了， 得了 多棒啊、哦、这位一个小小的琵琶就把一个战争的场面体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啊。 嗯， 我说错 哟。 为什么呢、 哦、 其实十面和卸甲可以说，我就用简称啊，我们习惯就用十面和卸甲这么说、 嗯、 对，十面和卸甲其实正体现了古人战争中一种描述的两种场景。十面其实更着重的，就像我刚才说浦东派的卸甲的特点哈、 嗯哦、 就是它是描述整个战争事件的过程、 嗯、 它特别强调这个打， 嗯， 它的最高潮其实就是力量的象征， 嗯， 是力量的处理。它重点就是在，如果我们说标题的话，就是在大战和呐喊的地方。 嗯， 这是十面之所以称其为琵琶的经典代表作， 嗯、 也是通过这个显示出琵琶的这个技巧的，怎么说呢？ 那种高潮， 对，高潮。 嗯， 哈、啊，那霸王卸甲呢？其实他的主角来说更偏重于项羽， 嗯， 其实更定睛是在一个人物的塑造上， 视角不一样了。 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为什么历代人们都喜欢项羽哈，我觉得项羽虽然是一个英雄，但是他更有一个接地气儿的人的感觉， 嗯， 对吧？他不只是一个战场的上的英雄，而更多的他还有他的 爱情， 爱情，对，让人们感觉这个英雄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对，这张欣今天问我啊、说这个成王败寇，为什么大伙儿对项羽这么喜欢，是吧？ 嗯， 他这个兵败身死啊，都是咎由自取啊。如果要不是他这个人，这个在这个咱们刚才说了哈，说这个自己也是后悔啊。 对对对， 如果不是鸿门宴上心慈手软，你说他那么雄武勇力，是吧？到关键时刻还心慈手软，其实这个他恰恰是大家觉得惋惜的地方，对吧？ 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说呢，他 本人的力量很强，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大家对英雄的这种崇拜吧，是吧？ 对， 超人一样，是吧？ 对， 力拔山兮气盖世嘛。然后呢，他又很多情，是吧？这个儿女情长的一面， 没错， 综合几点吧，就 是 大家对这个项羽一直是有一种别样的情愫。 是的，是的。所以《霸王卸甲》这个曲子里面的高潮，刚才我说了，十面的高潮是在于强战争。而霸王卸甲的高潮呢，而在于他的爱，就是项羽和虞姬别姬时候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爱的缠绵。 嗯， 所以霸王卸甲里面的最高潮，恰恰力度在音乐上的力度是非常弱的，非常凄美的来诠释这个乐曲的高潮，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视角就是在霸王的这个身上。 对对。 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等于是林石成先生这个霸王卸甲还是偏向于就是十面埋伏那样的一种感觉的， 对 吧？ 是的，是的。 那有没有哪个流派哪位先生的作品是像您刚才说的更着重体现项羽的个人的色彩呢？ 刚才说的林先生的这个霸王卸甲，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我觉得更英雄性一些 啊， 就更表达项羽的这种英雄的这种描述。而后来刘德海先生他也改编了一版《霸王卸甲》，如果用字来形容的，可能是就是比较悲剧性、人性化的这么一种描写。那刘先生，我们可以一会儿来听一下。 现在这个耳边这就是吧？ 对，这就是张欣给我们找到的啊，《霸王卸甲》，这是刘德海先生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一听吧。恰巧放的。恰巧放的这一段，咱们看看它是表现的什么样的情节。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霸王卸甲还不是刘德海先生的哈，这还是林先生的是吧？ 对对对，林先生的这个霸王卸甲里面，这也是他的别姬段落，他也有别姬，但是您听哈，他的这个轮指的处理，他是很有棱角的。 对， 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显示出一种他对这个项羽在别姬时候还是一种对刘邦的那个恨，把那种愤恨的那种情怀在显露。但是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刘德海先生的那个版本哈，一会儿再来听，大家就会有很大的很强烈的对比。 他很气外是吧？这就是霸王卸甲。那么其他的流派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这个还有包括他的一个传承哈，怎样的一种演变。 是的，是的。其实其他流派比如说汪派、平湖派其实都有卸甲这个版本哈。像刘德海先生的这个霸王卸甲其实就是根据汪派来改编的。因为呢汪派的特点呢，它的这个段落结构没有那么的繁复，已经就是精简了很多。那这个刘先生呢认为呢，就是他在改编这个项羽的这个霸王卸甲的时候，他觉得人可能更重要，他把项羽不要作为一个神话中的英雄，而是就是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把他的那种情怀做出来，可能呢会使现代的人们更喜欢。 嗯 是，其实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关系啊。 林石成老师是刘德海老师的老师 哦， 然后刘德海老师是葛勇老师的老师。 哎呦，好，老师这么一个师承啊，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呦，那我这个还得再表示一下尊敬啊，表达一下敬意啊。哦，原来是这样一个师承关系哈。 对， 那对对呀，这个老师啊，是吧？当你艺术成熟之后，老师的东西就是拿来被你改变的啊。 是的，是的， 对。 那葛勇，如果让你来演奏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音乐会有没有演奏吧。霸王卸甲呢？有吗？ 嗯，也有， 也有哈。 我这次音乐会也是霸王卸甲用了两个版本。 对， 哦， 刘德海老师特意在音乐会的一开始介绍说，我要求葛勇弹出林先生那个年代的感觉，也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感觉， 哦， 然后再弹一版他改编的版本。 哦，你这好，谁也不得罪。 那师爷师傅 都不能得罪哈。 对， 那也说明就是说，其实这两个版本的这个他们的各有千秋，其实你已经是深谙于心了，对吧？ 对。 那如果说让你自己来处理的话， 嗯， 你觉得你这就不能这么问，不能问你更喜欢哪个哈， 嗯嗯， 就是说你更想怎么样的去发挥，或者说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嗯，再做一些改编呢？ 嗯，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呢，刘先生就是我的老师，他毕竟是一个男性，所以他在阐释这个别姬这一段的时候，他还是角度在霸王的那个角度，所以他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处理还是偏硬朗一点。 嗯， 那我在弹这个霸王卸甲的时候呢，我就想，他别姬嘛，就是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项羽，一个是虞姬。 嗯， 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可能也会想到虞姬其实也是一个很刚烈的女人。 嗯， 但是她又很爱这个项羽，所以才会最后舞剑自刎。 嗯， 那我在处理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到虞姬的那种痛。 嗯， 在里面有一些轮指最弱的那种处理的时候，我会把那个视角调到虞姬的这份上面来。 哎， 对， 哦， 那就我觉得比较女性化嘛，我容易体会， 嗯， 那更有一种层次的，层次上的丰满。 嗯嗯，好啊，我觉得这个因为你是作为女性演奏家，所以呢这方面又多了一层新的理解，新的视角哈，特别好啊。那么霸王卸甲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另外一曲啊，这个琵琶曲当中舞曲，就是大名鼎鼎的十面埋伏。这十面埋伏啊，已经是被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啊拿来引用啊，变体变形。比如说啊，我们上半段最后听到的这首歌，这居然是 SHE 唱的一首，就叫 《 十面埋伏》。好，伴随着音乐，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 是来自武当或少林，也许他早就声名狼藉， 好多红颜知己， 拥有光芒妙笔，巧术精华成简讯，望你古传山前又容易，说一百次我好爱你。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宠，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这是王安石所写的叠题乌江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琵琶曲当中的项羽。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好，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副教授、琵琶演奏家葛勇老师，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哎，张欣，咱们上半段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了吧，是吧？那咱们也是这个，还是正式的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吧？ 就是舞曲。刚才上半时段提出三首作品，哪首是舞曲？一个是昭君出塞，一个霸王别姬，霸王卸甲，一个是平沙落雁。那肯定是霸王卸甲是琵琶舞曲，那两个都是文曲。 文曲啊，好，那咱们下半段的问题是什么呢？还是跟这个，这个舞曲有关的， 对 吧？ 下半时段是，以下周星驰的哪一部电影里面出现了琵琶曲《十面埋伏》？三部电影分别是 A《唐伯虎点秋香》，B《大话西游》，C《 功夫。 好，又是一道送分题。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如果您都答对，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微信公众账号等待大家。好啊，上半段呢跟卓云老师主要说了说这个霸王卸甲啊，这个是作为琵琶曲当中的舞曲，而且呢虽然它的名气啊不如十面埋伏啊，可是呢它依然是琵琶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曲子，并且跟十面埋伏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啊，这个有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也有各自彼此的一种借鉴吧啊，这是作为非常重要的一首乐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重点那就是十面埋伏。这个是其实是非常熟悉的旋律了啊，而且我觉得这一听就不可自拔，因为这个是它其实非常有这个很鲜明的一种画面感啊， 对，就是很爽脆那种听起来， 对，就听这曲子一听你就马上进入到它要表达的这个意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你想用音乐它来讲故事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障碍 的， 有一定难度的，是吧？ 是的。 但我觉得就这个曲子之所以大家这么喜欢这么熟悉那么多人使用，也是因为它非常的明确，表达的特别准确，是吧？ 是的，是的。 那哲勇说这个十面埋伏大概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版本和流派呢？你像我们现在听的这还是刘德海老师的哈， 是的， 他演奏的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呢就是我们琵琶基本上哈大的流派里面全都有十面埋伏的版本。 哇，看来真是特别有名啊。 对，它真的是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因为这个曲子实在是把琵琶的这个乐器的语言发挥到最极致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怎么推广呢？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古人，那到了这个近现代，就是建国以后吧，因为刘德海先生呢六几年七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咱正是文革啊，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但是呢我们这些音乐工作者呢会有一些接待外事活动，比如说尼克松总统来 访华， 对，访华，那就需要请一些大家们来展示我们中国传统音乐。那就其中呢就有刘德海先生，那他呢就弹十面，原来的十面呀也是特别长，那一首恨不得得奔着20分钟去， 嚯，一段书， 对呀，你给人外国总统弹那肯定人也坐不住呀，这音乐会半场都出来了。所以呢刘德海先生呢就加以删减精简，然后再按他的理解，以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理解这个战争的场面，加了一些特殊的方法，使得十面埋伏开始深受就是我们现代大众的喜爱。 原来是其实是刘先生自己有很大的这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动作， 对， 是吧？ 对对对，是。 那等于今天如果我们听到这个更多的版本都是基于他的这个改编吗？ 是的， 今天我们听到 的版本 基本上是。那你认为就是先生的这个改编他厉害在什么地方？ 哎呀，厉害的就是那最后的那一下子。就是我刚才说了，就十面和卸甲的不同，就十面的高潮在于就是力量，力度最强。那原来呢这个琵琶呢是 这要说到琵琶的形制和它原始，原来的琵琶的弦啊是拿丝蚕丝做的， 嗯， 所以呢它的声音很闷，也很容易很软，容易断。 哦， 它这拿这种音色的话体现战争，其实并不是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那么的激烈。 嗯， 后来呢50年代以后改成了钢丝弦，就会声音就亮了很多，然后有质感了很多。 哦， 那刘先生呢就觉得在丝弦上演奏的那种技巧好像拿钢弦弹就不能满足他的这种认为的这种战争的那种丝狂感， 还不过瘾， 还不过瘾。那怎么办呢？他就想找一种更加有效的这种技术来体现这个琵琶的这种强悍性。 嗯， 后来他就想到用拨，就是模仿拨子的动作。 嗯， 因为拨子呢它是单个的嘛。 嗯， 那它的这个力度很大的。 嗯， 不像我们琵琶要是扫的话是两个手指头。 嗯， 拨子就是一个手指头，这种聚集点就更集中。 嗯 啊，他就从这儿得到了启发，就运用了一种叫一个手指的摇扫。 嗯， 这个摇扫就比原来的这种扫拂啊速度和力度都快。 哦， 然后力度也大。 嗯， 一下子呢就把这个石面的高潮就给顶起来了。 嗯， 是耳边这一段吗？ 不，这个再往后，这是小战。 嗯， 就开始打了。你看，蹭蹭就开始，就你听这个音乐也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嗯， 就是那个刀剑蹭蹭碰在一起的那个声音， 嗯， 用琵琶的噪音来形象的阐释出来，很有意思。 嗯， 对。但是啊，他改编完以后呢，老先生们有一些也提出质疑来了， 啊， 说这哪像石面啊， 嗯， 这简直就像是现代战争啊，嗯，这个有点你这个像开救火车啊。这就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在可能这个传承的时候哈， 嗯， 你如果想去做一个创新的话，你也得承受着压力。 对， 对， 对， 是 这样的。 嗯， 但是呢还是这个最后还是得得到观众的认可。 嗯， 怎么得到观众认可？就是大家听到以后觉得哇这个过瘾啊。 嗯， 最后刘先生啊一辈子他说他没拿过什么奖。 嗯， 但是就是这个十面埋伏确实在1989年第一届中国唱片的中国唱片得了中国唱片金唱片奖。 哦， 嗯，这也是对于他改编的一个认可吧。对对对， 哎， 老先生也感到很欣慰了。 嗯，好，那说到此处我们就不得不听了啊。嗯，眼看着就要到高潮部分了，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刘德海先生经过他改良创新之后的十面埋伏。 大家听到没有刚才的那个摇扫那个最强的那段。 嗯， 但是我们从这个音响的效果上还是没有听出来那种过瘾的感觉。 嗯， 如果看现场的话那是真不得了。刘先生基本上是把琴一下夹起来了。 嗯， 然后来做的。我觉得啊到目前为止还是无人能超过的。 哎， 我有的时候还问他，我说先生您传授传授哈。 啊， 我说我怎么弹也弹不到那么个力度 啊。 对，他说你呀，你不会丹田发力。后来我才想到， 啊， 因为刘先生的爸爸是河北人。 嗯， 学跟少林的这个武人啊。 嗯， 对对对，他学过一点这种气功的。 嗯， 所以呢小时候刘先生也跟他爸来学一些学了一点点这种功，所以呢他会用这种丹田气啊发力。 哦， 嗯， 这个都有这个相通之处。 对对对对对。 哦， 他说有一次他那个在舞台上用力又猛了，最后肚子抽筋儿，都抽筋儿了。 哦， 嗯，是这个也是不得了的。 嗯， 那刚才我们就听到刘德海先生这个版本哈，他的这个十面埋伏，其实十面埋伏能够为大众所熟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被很多非常有名的导演运用到自己的影视作品当中哈。 是， 比如说张信哲，我们准备了两段，首先这个电影就叫十面埋伏。这一段啊，这就来自电影《十面埋伏》，这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啊。其实我听这个音乐啊，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因为刚才先听完那个琵琶独奏了，我反而觉得这个没那好听， 有点力度有点软， 对，反而好像不如单乐器它那个表达的纯粹啊。 是的， 这个元素太多了啊。张欣怎么看呢？ 我是觉得哎，这一下子就是换了，给我们调节了一下嘛。 嗯， 我都喜欢 啊，你都喜欢啊。好，还是你更不爱。那这个刚才这一段就很有意思，就好像不是琵琶弹的吧？ 对，这是吉他弹的。 哦，哎，这就说到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吧？这个上次咱们谈这个谈到琵琶的这个流传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它就是这个跟吉他是同源的， 对 是吧？ 对对 啊，那个哲老师再给我们说一下哈。 对对对，就琵琶和吉他基本上是同一个祖先生出来的两个孩子。 嗯， 只是呢，他们的祖先呢，就是在西亚的刘特琴。后来呢，这个刘特琴顺着丝绸之路往东来延伸，慢慢的呢传到中国。根据我们中国的这种地理啊文化的熏陶，慢慢就变成了琵琶。刘特琴往西传到西方欧洲，慢慢根据他们的这种文化的熏陶呢，就变成了吉他。所以呢，我们说我有时候跟去做讲座，我也说其实这都是一个祖先生出来的不同的孩子们。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琵琶演奏家尝试着和吉他去合作。咱们这个大陆也有，比如说赵聪，他就做了有这方面的 CD。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今天其实准备的是一个台湾演奏家演奏的他和爵士乐的合作。 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啊，叫做直白蓝调啊，就是很直白的是吧？让你听听蓝调。蓝调的感觉出来了啊。 是的。